心中却又具有一道伤痕。现在离我最近的女人，不过只是最香的替身。当初什么都没发生，心中却又具有一道伤痕。现在离我最近的女人，不过只是最香的替身。当初什么都没发生，心中却又一道伤痕。现在离我最近的女人，不过只是最香的替身。出现了皱纹，十年以后没疼一个人，坐在桥上数点点车灯。 说到2003年的中国内地歌坛呢，就不得不提到杨坤。当年他出道发行自己的音乐专辑，并且在很多的这个排行榜上，各大他的单曲都登陆到榜首的位置。当年的新人王、实至名归的都是他，也有夺得过很多颁奖典礼的奖项。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会跟你听到飞儿乐团《天使都哭了》。 不相信眼泪不是真的，遗憾的公园里我迷路了，漂浮着天空一道裂痕，闭上眼睛住了心碎的吻痕。都笑了，悲伤的时间静止了，天真小孩子的笑着抱着说着多舍不得。看天使都哭了，在两个世界里傻子的哭了，痛了，疯了，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，真的。

忧愁的脸庞。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 不要紧啦，拿来当枕头睡咯。 阿牛的这首《大肚腩》，接下来会继续听到今天九点钟的末尾歌曲，阿桑带来的《我不想》。稍后的时间呢，也会过渡到下一个小时的整点宣传以及广告，待会儿再见。 望着墙上的钟，时间不停转动，已经过多久？再联络都没联络，我很好奇你是否偶尔会想我。如果能习惯面对寂寞，我就不会那么的执着，还不停的痛。 却那么自然，不必客气，你随时可以去依赖。

向前走，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，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，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。 刘德华的这首歌叫做《中国人》，接下来会继续的跟你听到陈明真带来的《最后一场雨》。每次到雨季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心情有一点糟糕，因为好像大家都会觉得喜欢阳光天比雨天要多很多。今天要听听看这首歌《最后一场雨》。 想说却还没说的， 坐看风轻云淡，静听七夕关怀，1033倾若有情。

不够聪明，还好有你陪我旅行，要出发 侯湘婷的这首歌《一起去巴黎》，这是收录在她的个人专辑《十七十八十九》侯湘婷当中的一首歌。接下来会继续的跟你听到蓝又时带来的这首《孤单心事》，记得当年是一部台湾偶像剧当中的这个主题歌，今天一起跟你听听看。 下在我窗前，玻璃也在流眼泪，就身边人都看起来比我幸福一点，用寂寞来自怜，还是最想要你陪。曾一起走过的夏天，我常常会梦见，我猜不到你真正的感觉，写成脸上的黑圈。有的时候我宁愿你对我坏一点，无法停止幻想我们的永远。爱你是孤单的心事，不懂你微笑的意思，只能想你多想日哭，在夜里默默的坚持。爱你是孤单的心事，多希望你对我诚实，一直爱着你，用我自己的方式。

却依然抱怨不一个。 叶倩文的这首歌《兰花草》，非常经典的一首歌，从小听到大的一首作品。而随后会听听看林宇中的这首《失恋学》。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景森，明天九点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 初恋那个夏天，我们学会热恋，要快乐有条件，幸福又要绝。后来牵手很累，我们学会告别，低谷的想念越想越危险，越想见。我们忘了学怎么失恋，深夜该怎么不掉眼泪，还不了解爱的情节，一旦下了片不再上演。我们忘了学怎么失恋，已经夜恋只不好失眠，偏让那不经意的遇见可视而不见，我们都掩着哭红了的双眼。 怎么不掉眼泪？还不了解爱的情节，一旦下了片不再上演，我不忘了学怎么失眠，已经变得止不好失恋，别让那不期待的遇见也视而不见，我们的眼却都红了的双眼。